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回到路加福音第十九章，从十一节到二十七节，在新福的新约圣经一百一十页，请你打开圣经，由我来读上帝的话语。我读的版本是和修版的版本，跟教会和合本稍微有点不同。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十一节，众人正听见这话的时候，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又因为他们以为上帝的国快要显现，就有接着讲了一个比喻，说有一个贵族往远方去，为要取得王位，然后回来，他叫了自己的十个仆人来，交给他们十锭银子，说你们去做生意，直到我回来。他本国的百姓却恨他，打发使者随后去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他得了王位回来，便吩咐叫那领了银子的仆人来，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头一个上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十锭。主人对他说，好，我善良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忠心，你有权柄管十座城。第二个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五锭。主人也对这个说，你管五座城。又有一个来说，主啊，看啊，你的一锭银子在这里，我把它包在毛巾里裹存着，我向来怕你，因为你是严厉的人，没有放的你也要拿去，没有种的你也要去收。主人对他说，你这个恶仆，我要凭着你说的话定你的罪。你既然知道我是严厉的人，没有放的也去拿，没有种的也去收，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存在银行，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利都取回来呢？于是他对那些站在旁边的人说，把他这一锭夺过来给他那有十锭的。他们对他说，主啊，他已经有十锭了。主人说，我告诉你们，凡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至于我那些仇敌，不要我做他们王的，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感谢主赐给我们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一位王，他如今不在世上，所以我们就必须耐心的等待他，唯有他要再来。就帮助我们借着他对我们自己所说的话，借着这个比喻，让我们思想我们要如何等待他来。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祷告是奉他的名。路加有个习惯告诉我们，耶稣在什么情况之下，他对什么人说什么比喻。那天路加说，众人正听见这些话的时候，这是指耶稣在那个身材矮小的税吏长撒该家里所说的话，在撒该家里的众人。今天他在那时候说之前的经文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所以这众人就是那天在撒该家里与耶稣一同吃饭的人，也可能包括那天对耶稣与罪人一起吃饭到罪人家住宿有意见的人。因为耶稣将近耶路撒冷，当时他所在的耶利哥城距离耶路撒冷不到30公里，不到一天的路程，表示耶稣自从9章51节硬着面走向耶路撒冷的旅程接近了尾声。又因他们以为上帝的国快要显现，就讲了一个比喻，这是路加告诉我们耶稣那天说比喻的原因。他要众人明白，上帝的国其实没有那么快按照他们的期望要显现。哇，那些众人会这样以为并不是没有原因的。耶稣在往耶路撒冷的路途上，一路上都在讲论关于上帝国的事。上帝的国好像什么？上帝的国几时来到？有什么样的人要有什么样的心态才能够进上帝的国？ 他差派门徒去宣讲上帝国进了的福音。他自己也说，我若是靠着上帝的灵赶鬼，你们就知道上帝的国进了。而他确实也一路上都在医病赶鬼。如今他不仅接近耶路撒冷，又距离逾越节近了，所以也难怪众人会以为上帝的国快要显现。在犹太人的心中，上帝的国近了和上帝要即将施行拯救是同样的意思。逾越节纪念上帝将他的百姓从埃及拯救出来，也就提醒当时的犹太人，上帝会解救他们脱离罗马政权。众人的期望会特别聚焦在这拿撒勒人耶稣的身上，其实也只能怪耶稣他自己。他自己不久之前才说，不要说看啊，上帝的国在这里在那里，上帝的国就在你们中间，意思是指他自己在他们中间。他是要来做王的大卫子孙。耶稣的门徒即将再过一天两天就要拥簇耶稣进耶路撒冷，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耶稣他自己并不否认他要来做王，但是他需要向他们这些人解释，他是要做另外一种王，他不是来建立地上的政权，反而要被地上掌权的人治死。上帝的国确实近了，但是他的国也不属于这个世界。他是犹太人的王没有错，但是他们必须要等候他回来做王。换句话说，耶稣必须教导他们已然和未然的末世论，就跟他们讲了这一个比喻，说有一个贵族往远方去，为要取得王位。哇，这是犹太人，我们听起来这个比喻好像有点奇怪，但犹太人非常熟悉这个故事，因为这就是他们的历史事实。在耶稣出生的那一年，有一个名叫亚基老的希律，他上罗马为要取得王位。这个人曾经在逾越节杀了3000个在圣殿献祭的犹太人，因此犹太人不要这人亚基老做他们的王，只不过最终罗马皇帝还是封他做犹太人的王。马太记录耶稣的父亲约瑟就是害怕这个亚基老，在马太福音第二章他就没有住在犹太，反而按照天使的指示去加利利的拿撒勒应验先知所说的话。所以这个希律亚基老也是间接我们的主成为拿撒勒人的原因。耶稣比喻里面的这个贵族他去远方之前叫了自己的10个仆人来，交给他们10锭银子，就是每个人有1锭银子。一锭银子在当时约10天的平均工资，哦，对不起，100天的平均工资，就是大约4个月的薪水。换算我们台湾的平均工资，我猜大概15-16万台币，一个月4万块薪水。他说你们去做生意，直到我来。他本国的百姓却恨他，打发使者随后去说，我们不愿意这人做我们的王。犹太人确实曾经打发人上罗马，跟在亚基老之后向凯撒申诉不要亚基老做他们的王。犹太人其实是有理由不要这个亚基老非常残暴的人，杀了3000犹太人的人做他们的王。但是比喻里面本国的百姓，我们必须问他们有没有理由恨这个贵族不要这个人做他们的王。无论如何，在比喻里面本国的百姓恨他，就表示他的仆人必须在极不友善的环境中做生意。仆人不仅需要有做生意的头脑，还需要有一定的勇气，他们需要对主人有一定的忠诚，他们必须非常务实的认知，那仇恨主人的人也必然仇恨他们，因为他们是主人的仆人。所以这些仆人不要妄想讨百姓的喜欢，也不太可能依靠建立人际关系来做生意，这表示他们的钱很难赚。他们也必须耐心的等候主人回来，主人就得了王位回来。 然后吩咐叫那些领了银子的仆人过来，然后要跟他们算账，要知道他们做了多少生意，或中文翻译做了生意到底赚了多少钱。我们听众应该在此就停下来问，你听耶稣讲比喻，或许这是一个好的习惯，问在比喻里面，我是本国的国民还是主人的仆人？因为你我不会是那个得王位的贵族，耶稣是得王位的人，你我就理所当然会以为我们自己是主人的仆人。但是你注意，有那个历史背景，当时犹太人，耶稣的听众不见得会以为他们就是主人的仆人。他们不要这个去远方得王位的人来做他们的王是天经地义的事，因为有历史的前见。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忽略，这是耶稣说比喻精彩的地方。他总是逼使他的听众重新检视他们自己的身份和他们的预设立场。你们要我做王真的吗？你确定？你们是仇恨我的国民还是忠心我的仆人？这个比喻只描述主人去远方之前以及从远方回来之后所发生的事，但是这个比喻真正的重点是什么？是没有明文描述的。当主人不在的时候，仆人到底做了或没有做什么事？你我是忠心主人的仆人，我们就应该问，现在是什么时候？我们的主人已经回来了吗？还是王还没有回来，我们仍然耐心等候他要再来的那一天？我们主耶稣他是在即将离开世界之前对众人说这个比喻，主的仆人就必须思想在主回来之前我们应当如何活在世上，我要如何做他托付我所做的工，好他回来的时候可向他交账。这至少表示基督的仆人不应该期待别人来建立上帝的国，也不应该指望任何顶着基督名号的政权建立基督的国度。妄想在主耶稣回来之前建立上帝国的人，要不是新加尔文主义，就是有过分发达的末世论，或者发展不足的神学。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寄托某一个人、某一个政客、某一个政党、某一个政权在地上建立和平、建立公义，其实你就不会有那个耐心，你也不需要耐心的等待主耶稣再来。你不需要等待，也不需要忍耐，因为你现在就可以得胜、掌权、建立国度、彰显荣耀。但是弟兄姐妹，你们不是这个世界的国民，你们是仆人，仆人必须耐心等待主人回来。这个等候，主要再来，就塑造基督仆人活在今世的姿态，叫 posture。 这个姿态就是我们在世却不属世，我们不是本国的百姓，我们只不过是寄居的过路客，世界的政权不是我们的，不论谁掌权，我们与掌权的人处在一种基本对立的状态，认知这个世界不会认可我们的工作，也不会认同我们的身份，我们效忠的对象不在这个世上，我们的王有一天要再来，而当他来的时候会与我们算账。主人就吩咐那叫领了银子的仆人来，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头一个上来说，主啊，你吩咐我的，我帮你赚了十锭银子。 No， 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十锭，不是我帮你赚钱，乃是你的银子他自己赚钱。有仆人有足够的谦卑认知，他不过是按照主人的意思做工罢了。这提醒你，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说， 亚波罗算什么？我保罗算什么？我们都不过是上帝的执事或上帝的仆人。借着我们，你们信了，只不过是照着主给个人的恩赐去做罢了。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但是谁叫他生长？唯有上帝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了什么，浇灌的也算不了什么，做仆人的算不了什么，唯有上帝能够使他生长。OK， 但是我们这个主人却称赞他的仆人说：“好，好，我善良的仆人，你既然在最小的事上忠心，你有权，你有权柄管十座城。你听得出来，这是非常不对等的奖赏。”保罗说。将来个人要按照自己的功夫得着自己的奖赏，这可以说是正统改革中所谓的按照行为受审判或者按照工作得奖赏的交易。这是符合圣经的教导，更是耶稣他自己说的话。他自己也说，人只在他的父荣耀里面同着众使者降临，那个时候他要怎么样？按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虽然说这是按照行为受审判或按照工作得奖赏，但是你听得出来，主人其实没有按照这个仆人的工作奖赏他的仆人。就算他真的翻转十倍的获利，一锭银子赚了十锭银子，但是毕竟仆人再怎么努力，我想也赚不了十座城吧。所以主人是按照他自己的恩典奖赏他的仆人。所以第二仆人也是一样，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五锭。主人也对这个人说，你管五座城。所以我希望你看得出来，在这个比喻里面，至少到读到这段，你应该看得出来，仆人不仅等待主人回来与他们算账，仆人也相信主人会赏赐他们的忠心。但是仆人怎么想得到主人的银子他自己会赚钱？有哪一个仆人想得到他的主人会如此的慷慨？有哪一个仆人会以为自己配得十座城、五座城？又有哪一个仆人不因此赞叹他主人的恩典？你可以想象，当时这些仆人是迫不及待来到主人的面前，向他报告说：“主啊，是的，你吩咐我的，我都去做了。是的，这城里的人都恨你，他们都不要你做主，他们也不喜欢我，因为我是你的仆人。但是我听你的话，我在他们中间做生意。看啊，你的银子赚了五倍，看啊，你的银子赚了十倍。”你认为这样的仆人可否期待他的主人回来？你认为这样的仆人会不会爱他的主人？不过又有另外一个仆人，另外一个仆人来说，主啊，他也叫他主人主啊，看啊，你的一锭银子在这里，我把它包在毛巾里裹存着。I don't know，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点得意。你看我把他很宝贵毛巾包着，因为他把主人的银子留在他自己的身边，也就是说他没有让银子出去赚钱。为什么？我向来怕你，因为你是个严厉的人，你没有放的你也要拿，你没有种的你也要收。换句话说，我没有遵守你的吩咐去做生意，这不是我的错，都是你的错。我怕你，因为你太严厉，你的要求太过分，你是个贼，你是个强盗。你听出来，这仆人他不仅为自己找借口，他更直接羞辱他的主人。他与前面的两个仆人对同一个主人有全然不同的认知，他的不忠实其实来自于对于他主人错误的认知。就像有瑕疵的神学，往往我会说总是导致人的不顺服。从一开始， 坏神学最终总是导致不顺服。亚当他有一个非常坏的神学，非常坏的不好的对上帝的认识，他把慷慨的上帝视为小气不讲理的上帝，最终就不顺从上帝。所以 J.C. Ryle 莱尔主教说，把上帝视为严厉的上帝是没有重生的人所有的特征。把上帝视为严厉的上帝是没有重生的人所有的特征。主人要仆人拿他的钱去做生意，这个仆人他不明白，其实去做生意只不过是主人要他得着更多赏赐的手段，他只要按照吩咐去做就可以了。那你可以想象，这仆人反而会嘀咕说，你干嘛对我有这么多的要求，你都不知道城里的人没有人喜欢你，我怎么敢打着你的名号出去做生意，你的钱有什么用，我怎么可能赚钱，就算赚到你一定会嫌我赚的不够。在马太福音里面，那是一个很相似的比喻，但是不是同一个比喻。那我们可以看，在马太福音也有第三个仆人，那第三个仆人是又饿又懒的仆人。懒人不做事都是别人的错。在路加的这个比喻里面，主人对这个恶仆说，你这个恶仆，我要凭你的话定你的罪，你既知道我是严厉的人，没有放的也去拿，没有种的也去收，那你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存在银行或放在那里，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利都取回来呢？也就是说，不论你以为我是怎么样的一个烂人，不论你怎么羞辱我，你至少手中拿了我的钱吧。你拿钱怎么能够不做事，甚至最简单的事你也没有去做。其实主人这样说，你领受恩典的人就不能够不做事，就没有借口不做事。一个仆人做不做事，其实也取决于他怎么看他的主人。他看他的主人是一位 会慷慨赏赐他的主，还是一个苛刻不讲情理的王。所以主人就把那个恶仆的一锭银子拿回来给那个赚十锭的。有人会觉得不公平，说主啊，他已经有十锭了。主人说，我告诉你们，凡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拿过来。这原则就是，如果你不使用恩典，就要失去恩典，恩典就要从你手中被夺去。但是如果你使用恩典，你就恩上加恩。学者们有一些讨论，这第三个仆人终究有没有得救，毕竟他有一个主人，他也是仆人，也许他就是保罗所说的那种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人要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那你注意，这个仆人有没有工程可以被火烧？他连被火烧的工程都没有，主人称他是恶仆，他也不认识主人，他对主人只有奴仆的恐惧，没有儿女的爱，他眼中的主人也不值得他爱，好像是一个贼，一个强盗，他肯定也不盼望这位主人回来做他的王。所以你以为他得救吗？ I don't know。 在教会里面我们会称这样的人什么？说自己是仆人却不是仆的人，仆人的人就是挂名的基督徒。这样的人他或许害怕上帝，但是他明显的不爱上帝，也不期待上帝的儿子再来。 I don't know。 我觉得这样的人得不得救，答案应该非常的简单。最后，至于我那些仇敌，不要我做他们王的，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或许那第三个仆人看得没有错，这王真的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人。而且主耶稣他不是自己教导要爱仇敌吗？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 哦，是的，耶稣爱仇敌，爱到一个程度，甚至为他的仇敌舍身，好叫仇敌与上帝和好。是的，是的，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是的，恩慈最终的目的是要领人悔改，但这并不表示人有无限的机会悔改。爱仇敌并非没有期限，爱仇敌有失效日期。什么失效日期？什么时候爱仇敌这个命令失效？呀、yeah. ，就是王回来的那一日。等王回来的时候，只有忠心王的仆人会领受恩典，而且恩上加恩。仇恨王的人则指头尖沾点水，凉凉舌头的怜悯都得不着。守这样的王，这样的王是否太严厉？不够宽容，没有恩典，缺乏爱心。我不知道你怎么想，我反倒以为主耶稣在此提醒我们，趁还有今日，趁还有今日，不要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和忍耐，不要放肆以为他会无限再给你一点时间，不要妄想你在他回来之前总还有时间。我幻想你的时间还不到，你怎么知道时间还没有到？你怎么知道？还是唯有你知道他什么时候要像贼一样再来？我相信读这段比喻，心腹的弟兄姐妹不会以为耶稣在教导我们要拿钱，拿他的钱出去做生意，稳赚不赔。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思想耶稣说这中文翻译做生意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到底拿什么去做主吩咐我们去做的生意，主耶稣所托付我们的一定银子到底是什么。保罗的用词是托付给我们的福音，福音，福音是上帝拯救人的大能，福音就像自己会赚钱的银子，福音必然会产生果效，而上帝就乐意使用我们的忠心、我们的努力，叫福音产生拯救人的效用。这个效用或许发生在你我自己身上，福音是否拯救了你？福音拯救了我，叫我成了不一样的人，叫我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那舍身为我死的那位主活。也许这个福音是借着我们的努力在别人的身上发挥效用。你传福音叫人得永生，你在人的面前有好见证叫人想要信耶稣，或者福音在我们身上发动敬虔纯洁的品性，好感化我们周遭不幸的亲人，你不幸的丈夫，你不幸的妻子。不论如何，当主回来与我们算账的时候，我们最好能够欢欢喜喜的在他面前交账。主啊，你看你的福音，你的福音发挥十倍、百倍、千倍的效用，而且叫我在今世得着百倍。你应该这样在你的主面前交账，因为你认识他，他不是严厉的人，他是你恩慈的主，他要你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他赐给你拯救人大能的福音，还要加倍赏赐你，你知道你不配的奖赏。所以你的问题是你要得几座城？台北城、桃园城、台中城，你应该渴望要得成，弟兄姐妹，不是你该得的，乃是你的主乐意给你。See? 你必须认识这一位慷慨恩慈的主，你才可能忠实的为他活在世上，你必须向往他要给你的赏赐，你才会忠实的、忠心的在这悖逆的时代耐心的做他托付你做的工，因为 It's not easy， 他 他做的工在这悖逆的时代之中并不好做。你知道你的王是一位舍去他自己生命好赏赐你，他必须死才去远方得王位，这样的一位王，你就会有耐心等候他再来。他就是这样的王，世界上哪有这样像他这样的王。你等候这位王再来，你就有勇气像他一样可以忍受耻辱，而你会经历耻辱，你就不需要像仇恨他的世人一样那样争夺权柄，追求卓越，总是要得胜，赢，你就可以忍耐失败，忍耐某种程度的不舒服，知道你如果忍耐到底，就必和他一同作王。So, 弟兄姐妹，谁是你的王？你服侍什么样的王？你要的是一位在现今在世当权的王，还是你等待，你可以等，你耐心的等他回来，你就与他一同作王？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一位超过人所求所想的主，他做我们的王，他得了王位是借着他的死，他爱我们甚至为我们死，好叫我们与他一同作王。就求你赐给我们一颗忍耐到底的忠心，在与他一同作王之前为他做工，这样当他再来的那日，我们可欣然的对他说，主啊，你看我没有枉费你托付给我的福音。愿他快快再来，为了他的缘故我祷告。